日前游戏障碍，也就是游戏成瘾，是不是精神疾病呢？在世界卫生组织做了十几年研究和考量之后，终于有定论了。世卫组织呢认为说，游戏成瘾容易让人变得焦虑，容易生气，已经符合相关标准，将被正式列入精神疾病了。游戏成瘾的你该收手了。 走来，我们总是无时不刻在听别人的歌，在听别人的歌，却忽略了从前的自己也是一首首被遗忘的老歌， 被遗忘的老歌。 找回曾经的自己，听只属于你的电台，当精英，